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21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另外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京通快速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钟南山鼓励老年人及早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 连续6天零新增，河北省新集市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京津冀三地热点，大风降温降雪，京津冀再遇寒潮来袭。北京明天最低气温或将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 北京丰台发布独角兽8条，将打造独角兽企业集聚区。 天津各区多措并举，着力打造具备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场所。 河北开展铁拳行动，聚焦重点区域产品质量安全。 国际电讯，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专家预测，今年冬天美国的新冠病例将会激增。 文体方面的消息，雪橇世界杯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式拉开帷幕，雪游龙迎来第一批观众。 北京市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即将开启，游客可凭冰雪地图、冰雪巴士畅享欢乐季。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0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其中本土病例4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7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384人，重症病例与前一天持平。 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珠海举行的第3届中国老年健康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表示，目前70岁到80岁年龄段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较低，他鼓励更多老年人及早进行疫苗的预防接种。 钟南山表示，目前中国全疗程的疫苗接种率是75.8%，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标准，疫苗接种率应该达到83%。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老年人要积极进行疫苗的预防接种。很多老年人一旦感染了新冠肺炎，就会出现症状，甚至是重症。所以接下来要加快老年人的疫苗接种。 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其中提到，新冠病毒作为全新的病毒，全球所有人对其均异感。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全球流行的反复，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不断增大。 世界各国研究表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和死亡率显著高于青壮年和儿童，并且救治难度大，住院时间长。请老年朋友提高健康意识，遵守防控要求，积极接种疫苗，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共建首都群体免疫屏障。 此外，信中写道，老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即使您不常出门，家庭成员也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带到家中。研究数据显示，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死亡率、80岁及以上老人的住院率均有大幅度降低。临床试验证明，我国新冠疫苗安全有效，能对老年人产生良好的保护作用，老年人接种疫苗获益更大。北京市各疫苗接种点为老年人开设老年人绿色通道等便捷措施，请您接种时携带好身份证件，向医生主动说明健康状况和近期服用的药物信息，并根据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河北省新集市从即日起，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的区域，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集市疫情防控工作总指挥部今天发布公告提出，除封控区、管控区外，各小区居民、村庄村民经验码、测温、出示第八轮核酸检测回执出入，不扎堆、不聚集，严防交叉感染，有序恢复生产生活，公园暂不开放。 同时，公告显示，市民应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公共交通暂不开通，餐厅、饭馆禁止堂食，允许外卖，宾馆的酒吧、KTV、网吧、电影院、健身馆等场所不得营业。中小学暂缓开学。据了解，截至11月20号的24点，新集市已经连续6天零新增。截至20号24点，新集市累计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例，其中38例已经治愈，现有确诊病例33例。 昨晚，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发布消息称，昨天当地接到安阳市关于一例境外无症状感染者同车次的密切接触者的协查函。据了解，这一密接人员在11月18号晚9:12乘坐快600次车次13车厢03号下铺，从湖南省衡阳市到河南省鹤壁市，当天下午1:37到达鹤壁火车站，下车后搭顺风车前往华县。目前这一密接人员以及顺风车司机已经在华县集中隔离，且核酸结果为阴性。 据了解，这位密接人员乘坐的快600车次始发站是广州，终点是包头，全程42小时11分钟。发车次日晚9点途经北京西站，停留31分钟。目前进一步的流调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请与这名密接人员在上述时间段有相同活动轨迹的群众，特别是同时段乘车下车人员，立即向当地社区或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并配合当地的疫情防控部门做好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相关措施。 本周三起，北京执行新的进返京管理政策，人员进返京统一要求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那么进返京人员如果要入住北京的酒店民宿都有哪些要求呢？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昨天走访了多家酒店民宿，请听报道。 作为连锁经济型酒店，汉庭在北京有近200家酒店。朝阳区西大望路的汉庭优家酒店对于外地进京人员的入住，工作人员表示， 只要健康宝和身份码没有问题就行， 不要48小时的核酸那些、 对对对。 一些酒店在核验行程卡时还会关注是否带有星号，带有星号表示当前该城市存在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并不代表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京伦饭店工作人员表示， 中高风险地区过了必须持48小时以内的有效核酸。 各酒店对于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也不尽相同。在京伦饭店西侧不到200米的建国饭店里，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的核酸是以采样时间为准，不是报告日期为准。 北京华宾费尔蒙酒店要求 48小时核酸出报告的时间，我们会以那个衡量。 每家酒店要求各不相同，对此12345工作人员答复称，目前没有统一规定。 建议提前打电话跟酒店联系一下，或者配合酒店所有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上周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乡村民宿疫情防控健康提示，如果选择民宿要提前做好预约登记，并设立临时隔离观察区。密云区老友记花园民宿创始人梁晴建议，出行前提前与民宿沟通，咨询具体防疫要求。 对于14天之内返京的客人，基本上现在都不接待。室内的客人，非中高风险区的，行程码得是绿码，还有健康宝是绿的就可以。本身民宿在乡村的话，会担心影响到村民的生活，所以基本上都要谨慎。 北京市疾控中心在昨天发布了新版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防控指引，其中要求企业应该按照相关规定组织所有的员工进行全程新冠疫苗的接种，做到没有全程接种的人员不得上岗。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今天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两针全程接种率已经达到了 99.9%， 目前加强免疫接种率已经超过了 50%。 此外，据韵达和顺丰方面介绍，两家快递公司的在京快递配送人员已经全员接种两剂次新冠疫苗，完成全程接种。其中，目前韵达方面的加强针已完成86%以上。随着双十一配送工作接近尾声，公司计划尽快完成加强针的接种工作。顺丰方面，符合加强针疫苗接种条件的快递人员接种率已经接近100%。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出做好冬春季邮政快递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按照所在地疫情风险等级，依法依规分区分级精准落实对营业处理场所、内部办公场所、运输车辆、装备用具等通风消毒防控措施，严密防范疫情通过寄递渠道传播扩散。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探访了北京邮政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场地，来听报道。 北京市航空邮件处理中心航站场地负责北京地区的进口包裹和国际函件，每天要处理12万件左右的进口包裹和国际函件。国际邮件从机场装车时进行第一轮酒精喷洒，进入处理场地后，海关人员核验解封邮车后，邮包进行第二次消毒。记者看到，国际邮件开拆区实行全流程封闭式管理，所有工作人员全程佩戴一次性面罩、口罩、手套。邮包在经过第一轮消毒后，被放置在靠窗的通风位置，静置24小时。 邮件要再进行24小时的开拆、消杀、静置，总静置、消杀、静置时间不得低于48小时，保证邮件的封面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经过多轮从外到内的全面消毒之后，邮件就会进入到常规流程。工作人员还会在邮件上贴上已消毒的温馨提示。此外，所有直接与国际邮件快件接触的一线作业人员以及其他高风险岗位人员都实行备案管理。 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员按规定要求做了三针疫苗接种，员工呢进行集中住宿、单独的生产及单独的生活区域，每隔一日进行核酸检测。 双十一过后，快递行业迎来运送高峰，河北省各大快递企业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保障每个包裹都能安全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张娜的报道。 据了解，今年双十一，顺丰全网整体派件量预计同比去年增长 25% 左右，其他快递公司的派件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邮政、德邦快递、中通快递等快递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现在双十一的量啊，比平常就是将近多一倍吧。 整体的仓量是比往年要多的，现在2000票左右，甚至更多。 像平常我这儿可能一天将近得600来个，现在办的都在1000左右。 虽然快递量大，但在保障每件快递的安全和投递速度上，这些快递公司相应的措施也是一点没有松懈。 快递员肯定要是自己做好消毒、口罩，包括我们上班之后都会有体温登记。派送的时候，我们整个三轮车会进行消毒。车上也配了个小喷壶，对货物也进行消毒，安全的送到客户手里。早晨6、7点我们就到公司来，就开始做分拣或派送的工作，一直到晚上的话，基本10点多、11点，尽可能把当天的件处理掉。 在中国邮政邯郸分公司网络运营中心，记者看到，这里将国际邮件设立专区，由专人负责。该中心负责人刘海波。 现在国际邮件每天到达我们处理中心，大约在30-40件左右。每个邮件我们都会进行6面消杀，消杀完毕之后，我们会送到相应的投递站，然后再送到用户手里面。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冬天第三场大范围寒潮来势汹汹，京津冀区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大风降温天气。目前北京和河北都处在大风黄色预警当中。此外，天津、河北还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请您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具体来看，北京今天上午北京大风降温齐上阵，门头沟、密云等地还出现了降雪，预计明天夜间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的门头沟、密云、延庆的山区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其中门头沟深山区一带雪量最大，截至中午12点达到2毫米。门头沟区气象局值班员李然介绍， 深山区一带出现了小雪天气，截至现在全区平均降雪量0.3毫米，山区表面积雪已覆盖，最大的降雪量在门头沟区的沿河城是2.0毫米，有一些村子已经白雪皑皑，预计今天夜间降雪逐渐结束。 冷空气没有给北京城区带来降雪，不过大风如约而至，上午9点起，本市自西向东风力逐渐增大，风寒效应显著，目前本市处于大风黄色预警中。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银新介绍， 截止到11点呢，本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4-5级的西北风，阵风呢可达到7-8级，山区的阵风呢有的可达到8-10级。此次大风天气呢将持续到22号的傍晚，其中呢风力最大时段呢是21号的中午到入夜和22号的中午前后。 今明两天北风劲吹，气温也将明显下降，明天将是北京今年入冬以来最冷一天。 21号到22号的48小时的气温降幅呢是在4-6度，预计呢22号夜间呢最低气温降至-5度左右，将创呢今年的新低。上一次我们出现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11月6号的夜间是-3度，23号开始呢气温呢是缓慢回升的。 此外，预计从下周开始，北京市的日最低气温将全部跌到0度以下。下周一还将迎来农历小雪节气，大家不仅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也要适度锻炼，以调养精神，保持心情舒畅。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周二以后，气温将有小幅回升，升幅在3-6摄氏度左右。不过，记者注意到，下周开始，本市连日的日最低气温都将跌至0度以下，昼夜温差加大，冬季的氛围感越来越浓。这样的天气也和节气完美呼应。下周一上午的10点33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小雪节气。小雪节气后，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人体饮食摄入热量增加，体内容易积热。养生应以健脾养胃、促进消化为主，可以适当多吃些白萝卜、莴笋、大白菜等。小雪过后，气温持续走低，除了防寒保暖外，调养精神、保持心情舒畅也十分重要。饮食上可多摄入香蕉、牛奶、菠菜等食物来振奋精神。天气好的午后，也可以多晒太阳，多做户外活动来增强机体免疫力。 根据最新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受西北蒙古气旋和冷高压系统影响，源自蒙古国南部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一带的沙尘过程，今天影响到了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受此影响，这股外来沙尘今天上午开始逐渐影响京津冀区域， PM10 峰值浓度为300到50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今天下午到夜间，沙尘将逐步减弱并移出。沙尘过后，未来3天，大气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在风沙天气下，除了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之外，交通安全也不能忽视。为此，天津市交管部门发布出行安全提示，指出驾车出行应该集中精力注意周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适当放慢车速，正确辨认风向，握稳方向盘，防止行驶路线因风力而偏移。非机动车和行人外出时，切不可埋头前行而忽略身边驶过的车辆。 此外，提示提醒驾驶人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一只手开车门的同时，另一只手需要协助抓车门，观察道路情况之后再打开，防止车门被瞬间吹开，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那走路骑车的时候呢，应该少走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由于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当中会加大，从而给行进中的行人带来一定的危险。有的广告牌由于安装不牢，在强大风力的作用下有可能会倒塌，而一些老树上已经枯死，根基不牢，也有可能会在大风天气当中断裂，对行人造成危害，应该有意识地提前进行躲避。在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到大风天气要慢行，注意防范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者掩盖口鼻，一手扶车把骑行，应该保持双手扶把。 入冬以来，气温骤降，河北省承德市救助管理站启动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承德台记者曹雷随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为流浪乞讨人员送去了关爱。来听报道。 这里桥墩多，面积大，常常有流浪乞讨人员呢在这儿过夜。 早上8点多，气温降至-4摄氏度。记者和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开始忙活着，把很多方便面、火腿肠、棉被等生活用品放在车上，然后来到市区红日拉沟的大桥下找寻需要救助的人。承德市救助管理站街头救助科科长齐静： 像有些流浪的，如果他在外头呢，像那个桥梁啊、涵洞啊底下，这种极端天气容易把它给冻坏。所以说，我们极端天气，我一般都出去上这些地方看一看。如果是有，我们把它拉回到站里。 在大桥下面巡查时，发现了流浪乞讨人员的一些踪迹，一些棉被和生活垃圾在桥下放着。 肯定是有人，因为你看他这被子挺整齐，然后他东西也不少，这块肯定是有人。他没在这儿，咱们只能现在是给他放点东西，把这被子、方便面什么给他放这儿，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勤过来看了，因为他肯定得回来，他在这儿住，他晚上得回来睡觉了。晚上我们开车再过来看看。 把棉被和方便面放下之后，记者跟着工作人员继续上街巡查。桥下废弃房屋里是寒冬送温暖的重点区域。经过了一上午的走访巡查，并没有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在外过冬。齐科长说，这是件好事，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每天都要上街去转，然后我们街上常年的就是有工作人员也在街上转，公安或者城管他们发现了也会给我们打电话，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除了到桥梁、涵洞等地寻找流浪乞讨人员之外，承德市救助管理站还对困难群众以及易走失人群进行了回访，并为他们准备了冲锋衣、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此外，承德市还为这些人群建立了电子档案。继续来听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下午，记者跟随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来到兴隆县兴隆镇，对当地10位困难群众以及易走失人员进行了回访，为每人发放了冲锋衣一套、米面油一套。承德市救助管理站党支部书记王润亮告诉记者： 我们购买了一些物资，深入到困难家庭中，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会持续对他进行一些跟进。 据了解，今年民政局救助管理站加大利用科技助力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工作，在原有流浪走失人员建档357人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了承德易救助。承德易救助微信小程序又称易走失人群电子档案和 AI 识别系统，共为17名走失救助人员通过人脸比对功能寻亲成功。承德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王丽丽： 通过建立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患者、阿尔兹海默症等易走失人群电子信息库，运用人脸识别、档案查询等手段，帮助表述不清的受助人员及时回归家庭，同时对录入电子档案的家庭困难的易走失人员进行入户走访慰问，有效提升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工作水平。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关注完天气情况、三地热点，再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丰台区预计年投入10亿元，在独角兽企业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奖励和补贴，打造独角兽企业集聚区。昨天，丰台区发布了关于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同时北京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正式揭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关于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独角兽八条，中关村丰台园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许媛媛介绍说，政策支持内容包括根据独角兽企业形成的区域综合贡献，实施独角兽企业发展贡献奖励，优先保障独角兽企业发展空间，降低独角兽企业运营成本，组建上市服务专班，提供新经济应用场景支持等八条内容。 这次丰台区拿出了400万平米的空间来打造独角兽企业集聚区，以北京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为引领，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南中轴大红门首都商务新区以及丽泽金融商务区为支撑的1+3的产业空间格局。我们也想借着这次的政策的契机，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企业能够落户丰台园。 根据这一政策，丰台区政府预计年投入10亿元，在独角兽企业空间载体、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上市补贴、高管个税、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给予奖励和补贴， 贴，这些都是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刘峰看中的。 最吸引的就是园区的对科技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人才引进啊、上市辅导啊这些方面更了解的，跟园区进行接触之后也很快就决定就是搬到园区里面了。 近年来，丰台区大力支持科技创新，相继出台了创新12条、封9条等扶持政策，在服务企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集中发力。 按照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版的相关要求，近一段时间来，天津市各区从吃住行游购娱等各消费领域多措并举，打造了具备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场所。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刘钊的报道。 目前，和平区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作为全区一号工程，着重品牌建设。今年7月，金街被评为全国示范步行街，五大道入选全国首批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和平区繁华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戴连明说， 着力推动印象城、国金中心、金湾广场三个重点项目为领引，形成了新的发展态势，大力的去引进网红店、旗舰店、品牌店，尤其首店近100家已经落户，成功上线了云上金街营销平台，为街区的企业商户增加渠道。 在宁河区刚刚正式启用的宁河首家一站式综合购物中心宁河吴越广场，总体量超过16万平方米，集服饰精品、休闲体验、儿童业态、餐饮娱乐于一体。宁河区委书记白凤祥表示， 我们在周边还要布局文化中心、市民中心这样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未来呢，我们还要再布局若干的这样的商业设施，来使我们的宁河的一个吸引力更强。 此外，滨海新区将突出滨海消费主题，构建滨海旅游格局，河北区将围绕益丰区打造独特的洋楼文化消费名片，武兴区将以佛罗伦萨小镇商圈推进经济区域共同消费市场建设。按照本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工作部署，十四五期间，天津将打造消费地标。据了解，今年全市新开大型商业综合体已达到14个，全年累计引入商户3000多家，有效释放了消费潜力。 河北省1385家大中型商超实现100%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这是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河北市场监管扎实开展质量提升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会上介绍，近一段时间以来，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重点区域产品质量安全，开展了铁拳行动。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发布会现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金红军介绍，我省开展铁拳行动，加强对防疫用品、儿童学生用品、日常生活必需品、冷链产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专项整治力度。 今年以来，共查办案件是3.11万件，涉案金额3.15亿元，罚没款3.2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是66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39批，202件。 严厉打击震慑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我省强化认证检测监督管理，对食品、煤炭、生态环境、机动车领域338家检验检测机构开展监督检查，持续开展认证乱象整治，对74家机构立案调查，加强农村食品、校园食品、网络配餐、食用农产品、瘦肉精、保健食品等专项整治，完成食品抽检32.27万批次，深入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全省1385家大中型商超实现了100%的线下无理由承诺的退货活动，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受理消费者投诉是93.66万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16亿元。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月活动，排查安全隐患2.3万个。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 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民生。近日，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消息，为防止疫情交叉感染，北京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北京市医管中心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属20家医院均可以提供互联网复诊，已经在线服务患者26.35万人次。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医管中心了解到，北京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儿童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都已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已上线运行，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品配送等服务。这些医院中自费患者所有的费用可以通过线上结算，比如首都儿研所，去年6月1号起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以来，号源逐步增加。今年1月到10月，首儿所互联网医院共服务患者132,610人次，院内所有的科室都已开放了互联网诊疗。除了白天的出诊时间，今年8月，首儿所还开展了互联网门诊的小夜班，门诊时间为早上8点到晚上21点。截至8月31号，互联网小夜班接诊量为3689人次，其中皮肤科、保健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就诊人数较多，占到了总量的几乎一半。此外，北京友谊医院优化了互联网诊疗流程，患者通过线上预约互联网视频号源，就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得到专家视频远程诊疗、开具电子处方、药品邮寄到家等服务。北京回龙观医院除了开展互联网复诊，还提供了用药咨询免费互联网门诊，患者对用药及简单的病情变化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市民可以通过京医通预约挂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要求，互联网诊疗的服务内容仅限于复诊患者，在线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和药品配送，极危重症不建议互联网诊疗，应第一时间去医院救治。 天津市区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位于和平区的嫩江路片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主体结构近日封顶。据了解，这一次改造采用一户一行、一家一邑的方式进行，改善提升了86户居民的居住条件。此外，和平区70多万平方米的重点改造工作也即将展开。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嫩江路片区项目包含2栋楼，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为2层小楼，经过鉴定被认定为危房。这次更新改造与以往拆迁不同，新楼是在不改变原有规划的基础上重新建造，居民在整楼改造完成后搬回原地居住，更新改造费用全都由政府承担。区院场房管站管理组长李健说，更新改造按照一家一邑的方式设计出专属的户型图， 跟所有老百姓去接触去，设计图的时候看图是3次，把所有的反馈意见拿回来再改，涂完之后再看。 项目工作组在收集居民更新改造意见时了解到，居民们迫切需要集中供热。区院场房管站站长巨鹏说， 这个周边呢是没有住宅的，所以它呢也没有集中供热的这个热源，当时找热源也是一次一次的勘察，又重新走了管线，而且采用的是地暖。 此外，项目工作组还对居民提出的电动车充电、燃气、采光等诉求逐一想办法解决落实。就这样，原来的嫩江路老破小转眼就要变成功能齐全的住宅。按照计划，明年夏天整个项目就可以完工入住。目前和平区非成套老旧房屋有将近130万平方米，其中70多万平方米的重点更新改造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郑伟明说， 和平区是中心城区非成套老旧住房最集中的区域，坚持留改拆并举，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模式。 昨天，由天津市残联和国际知名咖啡连锁品牌共同打造的天津市第一家手语咖啡店温暖开业。目前，天津市已经构建起残疾人专属就业平台，进一步拓宽了残疾人就业渠道。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在位于银河广场的手语咖啡店，六位听障咖啡师正在为顾客点单制作咖啡。今年29岁的咖啡师张岩，2015年从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毕业，作为轻微听力障碍人士，通过市财联的帮助找到了这份工作。 店里的伙伴们对我非常的照顾，是一个比较温暖。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咖啡老板大师。 为确保听障咖啡师与顾客无障碍交流，手语门店专门设计了特殊的点单系统。咖啡店经理张祖坤说， 我们是有一个翻译屏幕的，当顾客说的话，这边可以翻译参考，有默认的语音识别系统，可以给到顾客一个回馈。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手写板交流。 在直接招聘残疾人就业的同时，市财联还联合手语咖啡店开展残疾人咖啡师培训以及咖啡店经营管理方法培训，让残疾朋友顺利实现就业创业。为了提供更多适合残障人士的就业岗位，市财联除了积极与知名企业合作建立就业基地，最近还开辟了线上就业渠道，让更多有就业能力的残疾朋友尽快实现就业。市财联教育就业部主任徐响平说， 一人一策走访入户到残疾人家里头去，听这个残疾人他自己具体的什么想法，我们再跟具体的企业去对接去。我们开通了网上的就业平台，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平台，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实现这个就业的梦想。 河北省2022年高考报名在今天下午5点结束。据了解，高考报名结束后，需要参加艺术、体育、对口等专业考试的考生，应该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和承办高校发布的考试安排和疫情防控等相关信息。根据河北省及各高校规定，按要求参加专业考试报考。其他更多信息，您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看2022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今年冬季第三轮寒潮东移南下，将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据介绍，本次寒潮过程降温幅度虽然不及11月4号到8号的寒潮过程，但是由于前期基础气温较低，降温之后更冷，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其中，江淮、江南等地降温如同换季。同时，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共同制造大范围的降水，其中东北部分地区又将迎来暴风雪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三预警齐发，其中包括暴雪、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 在降雪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降雪中心将稳定在东北地区，大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有大雪。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气象专家分析，相比上次寒潮天气带来的降雪过程，这一次东北降雪的重心更偏东，黑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的降水量或将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其中鹤岗、佳木斯等地可能遭遇11月下旬最强降雪。降雪伴随大风，将导致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雪天气，提示需要外出的朋友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今年10月，我国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蔬菜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一度出现吃菜比吃肉贵的局面。为了保供稳价，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生产顺流通。据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控处处长赵卓介绍，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可以保障14亿人每人每天3斤菜。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从供应量看，当前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生猪生产已经完全恢复，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宽松。前三季度，禽肉、牛羊肉、牛奶等重点畜产品产量均实现增加，苹果、柑橘等大宗水果以及养殖水产品正处于上市旺季，蔬菜在田面积比去年同期稳中有增。 按照现在这个面积和这个在田蔬菜的生长情况来测算呢，为我们国家14亿人每人每天提供3斤菜是完全有保障的，这个水平呢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从品种看，当前菜篮子产品花色丰富，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从价格走势看，近期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趋稳。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菜篮子产品供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价格适当波动，品种间有涨有跌，属于正常情况。 11月份以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是稳定的，不同品种之间啊走势略有分化。猪肉的价格在前期持续低迷之后啊有所上涨，蔬菜明显上涨后啊最近趋于稳定，整个的菜篮子产品的供应是充裕的。 近日，教育部对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答复，其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检查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疾病，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调查显示，约有1/5的青少年会在青春期的某些时刻被抑郁症状所困扰。这是因为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还没有完全定型，比成人更容易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和学业的压力，而他们又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抑郁症会导致精力不足和注意力集中困难，孩子可能会出现成绩下滑、情绪反常、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又烦躁不安、乱发脾气，睡眠不足，有厌食表现，从而导致体重下降。抑郁症还可能引发低自尊感，有些青少年会出现手机成瘾、互联网成瘾，还有的会参与高危行为，比如鲁莽驾驶、狂喝滥饮、暴力行为等。还有一些患抑郁症的青少年会离家出走，或者打算离家出走，这些行为通常是一种求救信号。如果孩子出现了类似抑郁症的情况，家长首先要多和孩子交流，耐心倾听孩子内心的苦闷，多鼓励，帮助孩子解除不必要的思想负担。如果孩子不愿意对家长敞开心扉，可以去寻找学校咨询师，他们最喜欢的老师或者精神健康专业人士。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向他人倾诉，理解孩子的感受。抑郁症不是孩子在耍性子、在撒娇，而是一种疾病。仅仅是承认孩子正在经历的痛苦和悲伤，就能让他们感到理解和支持。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当增加文体活动，帮助孩子学会自我放松，使生活丰富充实。最后，对待青少年抑郁症，应该像对待感冒或其他疾病一样，坦然主动地寻找医生的帮助，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就能走出抑郁的阴影。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2021年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总死亡人数，而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只会继续上升。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在新冠大流行的整个过程当中，美国至少有77,691人死于新冠病毒。有美国医学专家认为，今年冬天美国的新冠病例将会激增，到2022年的3月份，美国累计新冠死亡人数或将达到86.3万人，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将有近2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科学家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经人体传播到动物身上。新冠病毒现在正在美国白尾鹿以及其他野生动物中传播扩散。研究人员担忧，新冠病毒可能会在动物身上进行重组变异，然后再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 美国纽约州议会通过对前科长科莫任期内行为的调查报告，确认在科莫任期内，纽约州存在瞒报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行为，其中包括数千名从养老院转移到医院后死亡的患者，并没有被计入养老院死亡病例的数据统计。 疫情初期，美国包括科莫在内的多名州长和地方官员被指责应对疫情不当，科莫甚至曾经下令养老院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理由是医院不堪重负。这道有争议的命令下达后，超过9000名新冠肺炎患者被转移到养老院，致使养老院疫情升级。纽约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人员表示，纽约州卫生部门希望将这些死亡病例包括在养老院的统计数据当中，但遭到了州政府的干涉。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20号公布的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为63,924人，连续第四天单日新增超过5万。同时，德国官方用于监测疫情严重程度的平均每10万人7日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数，当天升至362.2，已经连续第13天刷新了德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极值。 对此，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负责人威勒当天警告称，如果德国无法普遍减少对包括大型节庆活动、聚会等造成人群聚集的社交接触，并确保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则恐怕要将爆发第5波疫情。 目前德国国内正在围绕是否应当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展开激烈辩论。 鉴于新一波新冠疫情近期在欧洲地区迅速蔓延，奥地利政府19号宣布，从22号起对全国居民实施封禁，以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从2022年2月起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这是从疫情爆发以来奥地利第四次宣布全国性的封禁，奥地利也将成为欧盟第一个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的国家。 近期还有多个欧洲国家因疫情反弹为防控政策加码。爱尔兰政府最新规定，18号午夜起，除非必要，所有人必须恢复居家办公。进出电影院、剧场等需出示符合防疫规定的通行证。餐馆、酒吧等场所需在午夜12点之前关闭。 荷兰正在实施为期三周的防控限制措施，包括恢复公共场所 1.5 米社交距离要求，限制商业店铺营业时间等。荷兰还将原计划12月开始的疫苗加强针接种提前两周，从18号起为80岁以上人群和一线医护人员接种加强针。此外，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瑞典等国也在努力推进疫苗接种。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昨晚雪橇世界杯在位于北京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在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比赛期间，雪游龙迎来了首批观众，这也是下半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进行的首场带观众测试。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雪橇世界杯的首个比赛日，约有300名观众到场观看了男子单人雪橇的比赛。为做好首场带观众测试的疫情防控工作，观众进场需要出示双绿码，包括北京健康宝绿码和国务院大数据行程卡的绿码。在完成测温后，观众通过专门的进场流线步行进入观众观赛区域。观赛区域与场馆工作人员、运动员等空间不接触，流线不交叉，保证区域安全。除此之外，在场馆的检票口、观众看台等观众容易聚集的区域都设置了防疫物资摆放台，观众可以随时领取必要的防疫物资。在这一次的测试活动，场馆粘贴了如请戴好口罩、观众取暖区等防疫标识和引导标识，并设置了信息亭、取暖区、失物招领处、饮品售卖和特许商品售卖等服务空间，随时能够为观众提供便利。测试活动将观赛服务和场馆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赛道设计相结合，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赛体验。观众彭思思说道： 今天非常的激动，能到现场观看这么激烈的比赛，我特别的荣幸，现场组织的非常到位，疫情防控做的都很好，欢迎大家来我们延庆看比赛。 在昨晚举行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比赛期间，范铎耀作为第一位亮相雪橇世界杯正赛的中国运动员，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赛后对他的采访。 中国运动员在中国举办的雪橇世界杯上创造了历史。11月19号到21号，相约北京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在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中国运动员范铎耀在19号进行的资格赛中以59秒535的成绩晋级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正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获得雪橇世界杯的正赛资格。在20号晚上进行的正赛中，范铎耀刚刚完成了他的两次滑行。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自己正赛表现的点评。 其实这两趟表现吧，单从这个滑行上来看吧，自己不是很满意，都有失误。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世界杯嘛，心里面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第二趟的话，相对而言心态有很多的调整，但是我感觉第二趟可能有点太要强了，也是存在一些小失误。针对于中国队而言，中国雪橇队的所有运动员没有输掉过信心，更多的就是学习国外运动员的技术。比如说我的薄弱环节就是触发啊，我会比就是我们两个会有哪些不一样，我缺少什么经验呢，这个技术我缺在哪里呢，我会看这些。 虽然没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但作为亮相雪橇世界杯正赛的中国第一人，在赛道上的每一小步都是中国雪橇运动的一大步。 此外，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还采访了参赛的外国运动员，他们也分享了在赛道滑行的感受以及对赛事组织工作的评价。来听报道。 我现在是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11月19号到21号在这里举办的是相约北京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的比赛，这是本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比赛，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在20号傍晚刚结束的是男子双人雪橇的比赛，我现在采访到的是获得铜牌的拉脱维亚选手，也是兄弟二人安德里斯·希克斯和尤里斯·希克斯，我会请他们谈一谈对雪游龙这条赛道的感受如何，以及对这次雪橇世界杯的赛事组织和疫情防控措施有何评价。 Hello, thank you first of all for congrats, and this is not our first visit here in China. 安德里斯希克斯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了，之前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的体验都非常好。之前在2020年10月赛道预认证的时候，我们也来这里参与体验过这边的赛道，我们对这条赛道非常满意，这边的赛事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友好，他们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及时的提供各类帮助，我们很感激。对于疫情防控措施，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包括我的祖国拉脱维亚也是，我们反而在中国觉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每个运动员都在闭环管理当中，我们是点对点的回到酒店或者是来到场馆进行训练或比赛的，所以这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安全。总的来说，我觉得这边的组织管理都非常有序，感觉很好。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资格赛和重要练兵，中国男女队20号在速滑世界杯挪威站第二比赛日的短距离团体追逐赛当中，分别斩获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其中，由宁中岩、王昊天与莲子文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中发挥出色，并以顺畅的配合以1分20秒122的成绩夺冠。在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当中，中国队的张丽娜、金晶珠和李奇石配合默契，以1分28秒574的成绩获得铜牌。 在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20号的比赛当中，中国名将任子威延续了此前日本站的出色竞技状态，在男子1500米和500米的比赛当中分别摘得了金牌和铜牌。另外，在女子3000米接力半决赛当中，由范可欣、韩雨桐、曲春雨、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与荷兰队、意大利队和法国队同场竞技，虽然在冲线前被意大利队犯规，但是仍以小组第二晋级决赛。 昨天2021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在苏州开赛，这项赛事成为继中超 CBA 之后在国内打响的第三项男子职业联赛。揭幕战中，主场作战的卫冕冠军江苏队以41.5-32轻松战胜了广东队。在本场比赛中，江苏队七号球员周傲砍下全场最高分8.5分，他和广东队的李朗轩一起当选为本场最佳运动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将在11月27号拉开帷幕，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初。据了解，今年的欢乐季特别推出了冰雪地图、冰雪巴士以及系列冬奥相关的冰雪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今年的延庆冰雪欢乐季共整合6个板块，100多项冰雪活动。延庆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张静表示，今年特别推出了冰雪地图和冰雪巴士。 延庆冬奥冰雪地图将在一部手机游延庆的小程序上线，进入冰雪地图可以实现导航、购物和游览全景模式。冰雪巴士从北京城区出发，策划了一日游、两日游体验滑雪、赏冰灯、民宿、非遗产品展示等活动。 同时，延庆区在今年的冬季冰雪活动中增加了冬奥相关的内容。 北京市园公园建设了华北地区最大的雪圈雪道，两大滑雪场石金龙滑雪场和延庆滑雪场分别推出了一些体育赛事和群众性的体验活动。今年的龙庆峡冰灯也特别制作了冰墩墩、雪融融等冬奥系列的雕塑。 此外，冬奥服务保障工作方面，2022年冬奥会交通基础保障设施延庆停保中心场站近日已正式投入运营，将陆续开展冬奥保障车辆上牌、保障车辆司机培训等工作。结合近期冬奥延庆赛区举办的雪橇国际训练周及世界杯保障工作，赛事综合保障组联络办公室主任、延庆区商务局局长刘涛表示， 酒店、集中住宿点以疫情防控为核心，结合第一阶段的测试赛保障经验，重新优化闭环、集中、分区管理情况下的人员流线、消杀流程、防控措施、应急处置等工作，利用 AI 智能机器人代替服务员开展环境消杀、配送等工作，将疫情防控贯穿在赛事服务保障的全过程中。 由孟京辉导演，黄渤、袁泉主演，根据作家余华小说改编的2012版话剧《活着》，近日已经上线 B 站，观众可以在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并关注“孟京辉在剧场”进行观看。 这一次上线的话剧早在2012年就已经被搬上话剧舞台，一经上演并广受好评。剧中孟京辉用先锋戏剧的各种手段，在原著作家余华传统意义上的叙事结构里画龙点睛，穿梭自如，为文学名著改编提供了话剧范本。 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昨晚在央视一套开播。中国考古大会首创考古空间探秘形式，集时空探秘、舞蹈演绎、全息影像等多种电视表现形式于一体。30多位考古专家和文化学者次第踏上北京周口店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等12大考古遗址，开启气象万千的探秘之旅。节目首次以电视综艺的形式活化百年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把考古工作搬到了舞台上，还用高科技手段和绚烂舞美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考古体验。 由浙江卫视原创打造的全国第一档书法美育互动节目《妙墨中国心》今晚开播，书法专家将坐镇解墨团，与书法爱好者组成的寻墨团一起走进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具的行书。在今晚即将播出的第一集行书篇当中，节目将从外景现场西子湖畔的妙墨赏析屋开始书法之旅，这里展出了8幅行书作品，其中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因为字迹潦草而备受争议。节目现场除了讲述这幅作品的书法魅力之外，解墨团还将带领大家进一步了解颜真卿本人以及其背后的颜氏家族以及行书的魅力。 人类历史文化纪录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正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全片分为《到中国去》《先生之风》《文明高地》《神奇创造》《书写中国》《人去留影》6个主题，讲述了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20世纪40到80年代来华考察，并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写作编著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经历。 李约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详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鸿篇巨著，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纪录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以人物传记的拍摄视角设定内容框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与故事，全面梳理了李约瑟的人生轨迹。节目组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中心研究所深入合作，得到了权威的史料研究协助，并获得李约瑟拍摄的千余张从未通过电视公开的老照片。 昨晚，天津交响乐团以深耕一坛、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的形式走进天津师范大学，来自乐团爱乐四重奏的演奏家们在校园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炎黄风情30年纪念演出，让学生近距离接受陶艺术熏陶。 炎黄风情由作曲家鲍元凯创作于1991年，本场音乐会上，天津交响乐团选择精致灵动的弦乐四重奏演绎中国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茉莉花》《放马山歌》等8首经典曲目。乐团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表示，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有其独特的形态，是世界音乐宝库的一部分，让青年一代了解这些音乐的表现形态和历史背景，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以独立自容走向世界的基础。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0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0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